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四，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达1000家，有力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举行发布会，表示全国疫情总体形势可控，秋季开学要坚持一省一案、一校一策。 东京奥运会第13个比赛日，中国小将全红婵、陈芋汐包揽女子10米跳台冠亚军。 今年第9号台风卢碧先后在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登陆，东南沿海各地采取措施防范应对。 外交部发言人、国台办发言人分别就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表示坚决反对，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坚决采取正当必要反制措施。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9946亿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月28号，随着汽笛鸣响，山东港口青岛港万海航运美西线正式开通。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公司副总经理张军介绍，今年以来，青岛港已经累计新增15条外贸航线，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2.7%。 我们现在目前的进度是平均每个月2条外贸航线的一个增长趋势。今年我们青岛港的集装箱保持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这属于我们国家良好的疫情控制和我们对外贸易的往来的这种发展。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8.0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1%，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数据增长的背后是我国不断扩大的开放步伐。今年以来，面对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和全球化逆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今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他强调中国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中国将继续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稳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 今年3月，中国率先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推动全球最大自贸协定尽早生效。4月，天津、上海、海南、重庆4省市获批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打造我国服务业开放新高地。一个个扩大开放的举措，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与担当。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发出邀请，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 中国将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域多边合作，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法规，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今年7月，商务部公布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这也是我国跨境服务贸易领域首张负面清单，将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整体开放水平。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袁元： 海南跨境服贸负面清单，它的开放度在120多个服务的分部门呢，都超过了我们入市承诺的水平，也高于我国目前已经生效的绝大多数的自贸协定在相应领域的开放水平。 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福建、广西等地考察时，开放一词被多次提及。 在广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促进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八月一号，广西钦州港首发北部湾港、成都、波兰、德国班列，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衔接。常态化开行后，预计每月可发送四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中欧班列衔接班列。钦州港东站副站长杜俊峰：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已连通我国14个省区和新加坡、德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而货物品类达到500多个，已经成为有机衔接一带一路和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大通道。 一系列举措接连落地，一个个成果遍地开花，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所说，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 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沟通，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做增量，让更多国家、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截至昨天，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000家，这是创业板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资本市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创新创业的具体呈现。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目前创业板公司数量占 A 股公司总数 22.6%， 总市值13.13万亿元，占 A 股总市值的 15.83%。 经过近12年的发展，创业板公司累计融资规模合计超过1万亿元，资金直接投向创新创业领域，成为创新创业企业成长发展的集聚地，有力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申万宏源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 应该说创业板推出这十多年来呢，在推动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方面呢，是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几年来呢，创业板在推动符合国计民生高科技产业方面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创业板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2020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大量创新创业企业在创业板顺利上市，创新驱动发展的动能进一步释放。 从目前来看，从沪深股市各大板块当中，创业板无论是在换手率还是在市场的总量的资金的流入方面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也反映出啊，这样一个注册制改革对于推动创业板的规范发展，对于提高创业板的市场化程度呢，也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提升了创业板在市场当中的吸引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发布会表示，全国疫情总体形势可控，此轮疫情2到3个潜伏期内能够基本控制。秋季开学安排坚持属地管理原则，要一省一案一校一策。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表示，秋季开学安排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因地制宜保证开学有序进行。具体开学时间安排、方式选择以及疫情防控措施和教育教学安排，各地要一省一案因地制宜，一校一策因校施策，确保适应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做好开学安排。 鉴于目前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啊，如果到了开学的时候仍然还有中高风险地区，那么开学的安排啊，按照以前的经验和惯例，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以确保啊教学的开展是有序、健康和安全的。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管理的措施，对跨省旅游活动进行联动管理，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暂停跨省旅游活动， 在省域内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以后，再恢复跨省旅游活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疫情总体形势可控，但是由于本轮疫情波及范围大，人群面广，加上多个不同来源的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疫情叠加，增加了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只要各地呢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我想呢疫情在2到3个潜伏期内能够基本得到控制。就全国层面而言，其他地区还可能出现新的疫情，各地要加强监测，尽早将疫情控制在萌芽阶段。 连日来，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从严从紧抓实各个环节，阻断疫情扩散。 江苏省南京市和扬州市今天分别举行疫情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24时，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27例，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62例。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经专家评估，南京有6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今天出院转至定点康复医院接受康复隔离。从今天上午开始，南京的9个区、33个街道乡镇将开展第5轮大规模核酸检测。相比于第4轮的部分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第5轮的范围有所缩小。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 综合分析阳性病例的时间、空间分布、溯源的代际关系，还有轨迹的活动的区域，结合临近区域的疫情的状况，把最小的区域划到受区，划到村。 南京市今天调低了溧水区和秦淮区2处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其中溧水区石丘街道的毛家围村已于昨天下午解除封闭管理。溧水区副区长费丽丽： 解封不等于解防，解除封闭管理后，仍将在原区域范围内继续实施7天的过渡期管理，要求是只进不出，严禁聚集。在第7天，全体居民再做一次核酸检测，如果结果全为阴，转为常态化防控。 今天，扬州市将7处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51个。扬州市已经完成2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发现阳性感染者26例。扬州市从今天起启动主城区第3轮核酸检测工作。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我们新建了9个核酸检测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的检测量每日达到1万管，紧急协商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增加了日检测能力。市区现在每日核酸检测能力提升到30万管，按照10:1混检，每日的最大检测能力能够达到300万份左右。 从今天凌晨开始，郑州市接连发布5份通告，郑州新增15个中风险地区，同时决定展开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王书杰报道。 郑州市决定今明2天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要求所有居民在检测结果未出前非必要不外出。结合第1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郑州市实时调整重点区域管控等级，扩大管控范围，将15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同时对新郑市部分区域实行封控管理。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 严格落实公共交通、市场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管控措施，严格落实健康码查验，继续严把外出交通站点卡口，确保非必要不立正，储备库存2周以上的农副产品，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湖北省今天下午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湖北省累计有39万多名党员到达疫情防控一线，协助做好卡口值守、核酸检测、物资配送、消杀等工作。截至今天12时，荆州市中心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已完成采样93.396万人，已出结果93.328万人，均为阴性。 北京市今天举行疫情防控发布会表示，北京要对发生病例所在市进京人员加强筛查，做到当日派单、当日排查、当日纳入管控、当日核酸检测，加强集中医学观察点储备，严格规范管理。 山东省今天通报，截至昨天24时，山东省共有本土病例11例，均在烟台市。目前，山东省市县三级疫情处置机动队全部处于待命状态，已装备7天满负荷运转所需的携行设备和物资，随时准备投入疫情处置和援助其他地区。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62例，江苏40例，湖南9例，北京3例，山东3例，河南3例，云南3例，湖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4例，其中境外输入22例，本土32例，河南22例，湖南7例，山东2例，重庆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285例，其中重症病例26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2622.3万剂次。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今天进入第13个比赛日，在跳水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中，14岁的中国小将全红婵和队友陈芋汐包揽冠亚军，朱亚明在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银牌。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完美结束，这位14岁的小将。 在跳水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中，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年仅14岁的全红婵获得冠军，并且在比赛中3次跳出了满分动作。全红婵 很开心，也特别激动，在台上面，老师会看一下教练，然后看一下领队，然后领队让我放轻松，然后教练加油。 另一名中国选手陈芋汐获得亚军。在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朱亚明在6次试跳中2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终以17米57摘得银牌，这也是中国选手在奥运会3级跳远比赛中获得的最好成绩。朱亚明： 中国的3级跳远一直在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但距离国际顶尖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今天我比较幸运，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我希望我们中国田径会越来越好。 在4x100米接力预赛中，由苏炳添率领的中国男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中国女队则以小组第三的成绩同样晋级决赛。此外，中国选手王凯华和张俊在男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分列第7和第8。 本台消息，正在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目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东京奥运现场派驻了历届奥运会规模最大的报道团队，贯彻一体制作、融合传播报道理念，正在给我国广大观众奉献一场奥运视听的全媒体盛宴。但根据中国版权协会以及多家专业版权监测机构共同监测发现，针对东京奥运会赛事节目的网络盗版形势依然严峻，急需进一步加大打击违法活动的力度。监测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个别重点商业网站的累计侵权链接已将近3万条。经过调查取证，个别重点商业网站已成为短视频版权侵权的重灾区。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媒体合作协议，总台在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中国大陆地区含澳门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授权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依法保护奥运版权的法律义务。目前，在国际奥委会及我各相关机构的指导帮助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已对各类侵权活动展开调查取证，一批涉嫌侵权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为维护我国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国际形象，切实保护奥运节目版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联合各方进一步加大维权力度，坚决查处侵权盗版奥运节目并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非法获利的行为，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让侵犯奥运版权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的侵权盗版者付出沉重代价。 今年第九号台风卢碧今天11时20分前后以热带风暴级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沿海登陆，今天下午4时5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沿海再次登陆。未来三天，卢碧带来的风雨将持续影响广东、福建等地。国家防总昨晚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派出工作组赴广东，指导地方做好台风降雨防范工作。请听报道。 台风卢碧虽然个头小，但水汽极为充沛。未来几天，广东汕头、揭阳、潮州、汕尾、梅州等市县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相关部门提醒，要防御强降水和大风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建构筑物倒塌、树木倒伏等灾害。台风卢碧今天给福建带来明显风雨，福建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预警三级，暴雨预警提升为二级，福建省防止已提升应急响应为三级。位于福建最南部的诏安县，当地海洋渔业部门的执法人员联合地方乡镇的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港口、澳口、码头等地进行巡查。诏安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甲州中队中队长林业， 他是在我们电脑上就可以操作，实时关注这些渔船有没有近港避风，我们都24小时轮流值班，如果万一有发现渔船出去，我们就马上监督渔船回来。 目前厦门市71处滨海景区景点关闭，59艘沿海轮渡客船停运，4378艘三无船只和1406艘在册渔船全都进港避风，3624名海上作业人员转移上岸，全市共转移群众3324人。受台风卢碧影响，福州火车站今天开往深圳、南宁、广州、上海等方向高铁动车停运61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8月4号，美国国防部国防合作安全局发布消息称，美国务院已批准向台出售总价7.5亿美元的40套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及相关设备。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此回应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美方重信守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坚决采取正当必要反制措施。国台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马晓光就美宣布对台军售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停止一切对台售武，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要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不要损害两岸同胞福祉。民进党当局企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只会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44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亿9946万6211例，死亡424万4541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21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531万4746例，死亡61万4769例。世卫组织4号呼吁富裕国家暂缓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遭到美国公开反对。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在暂停了几个月的交付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向非洲交付了近400万剂疫苗。迄今为止，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仅占非洲人口的1.6%。非洲疾控中心表示，7个非洲国家已经用尽了所有疫苗。 当地时间8月4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迄今为止全球已接种超过4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其中80%流向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谭德赛指出，在数以亿计的人正在等待第一剂疫苗的时候，一些富裕国家却在计划接种加强针。 世卫组织呼吁至少在9月底之前暂停接种加强针，以使每个国家至少有10%的人口能够接种疫苗。 世卫组织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主管凯瑟琳·奥布莱恩表示，当全球疫苗供应变得更有保障，第一剂疫苗的全球覆盖率达到更高水平之后，才应该开始讨论加强针的问题。他还指出，加强针的效果也需要等待更多的研究数据。然而，面对世卫组织的呼吁，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4号当天回应称，美方认为暂缓接种疫苗加强针将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可以两者兼得。我们这个国家有足够的供应来确保每个美国人都能获得疫苗，我们将有足够的供应来保证。如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决定为部分人群推荐加强针，也就将提供这些加强针。 四号，东南亚国家联盟发布第54届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呼吁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高其对全人类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此外，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康富近日在署名文章中表示，通过国际合作方式完成进一步病毒溯源十分重要，溯源应基于科学与事实，而不是政治指控。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以军出动战机袭击了黎巴嫩境内多个军事目标。声明说，4号有3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以军表示，黎巴嫩应对其领土上发生的所有行动负责。面对针对以色列及其公民的袭击，以军袭击将会继续甚至加剧。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号要求边防部队从现在起不让任何一只脚从邻国进入白俄罗斯的领土，无论是从南方还是西方。卢卡申科强调，这一举措是为了保障白俄罗斯人民的安全，防止邻国将非法移民通过边境口岸引入白俄罗斯。 印度海军4号发表声明说，印度第一艘自主设计和建造的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当天在南部喀拉拉邦科钦海岸附近开始首次海上试验。该舰长约260米，宽60米，排水量约4万吨，可搭载约30架舰载机，最高航速28节，可持续航行8000海里。 墨西哥外交部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政府当天在美国一家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史密斯维森公司等多家武器制造商，要求其赔偿因武器贩售疏忽行为对墨方造成的损失。这些武器制造商所售武器被发现用于墨西哥境内大规模袭击和暴力事件中，数十年来上述企业未对武器购买者身份等开展必要调查。 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近日因暴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16人死亡，数十万农民失去生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石敬飞、刘宇华，主播玉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